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在办公室，老吴看见杜湘东的脸色反而丝丝漏风地笑了起来，缺了的那颗门牙就像吹哨一样。 哼，没跳成啊？ 杜湘东没说话，老吴又说， 你呀，就是太嫩，跟他们闹去。 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接着说， 也怪你啊，找错了人，你要是跟局长的闺女结婚，早回北京了，非找一冷酷妞，原地冻上了吧。 杜湘东想，再忍一句就一句了，没想到老吴又来了一句， 不过呀，局长有闺女也看不上你啊，现在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啊，嘿嘿嘿。 杜湘东脑子嗡的一声，抄起桌上的工作记录本就要朝老吴摔过去，后面的动作也设计好了，趁着老吴抬手捂脸，他可以跨过去一个侧步，一手锁住对方的脖子，再接着他既可以用拳头把老吴的缺牙面积扩大几颗，还可以使一个德克勒让老吴屁股着地，至于后果他不管了，爱记处分就记吧，开除也无所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的憋闷着强。然而那套教科书式的擒拿动作还没使出来，天花板上的喇叭却响了， 17间18间接人。 杜湘东这才想起来，他负责的监舍昨天刚空出两个铺位，今天又要送进来两个新的，走的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塞上火车拉到新疆去了，来的据说是俩盗窃犯，刚才在办公区有人叫他，估计就是要说这事儿。杜湘东把记录本往桌上砰的一摔，狠狠地瞪了老吴一眼，终于还是正了正大檐帽出门，一边快步走着，心里的火还在腾腾的乱窜，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知道自个儿配干什么了吗？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压着犯人车橡皮子儿、摸冰棍棍，而且还干得这么令行禁止，比警犬都听话。到了看守所正门，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经等在登记处了，来的不仅有管片民警，还有南郊一家工厂的负责人。经过简单介绍，杜湘东得知这俩案犯是在实施盗窃的时候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的，不仅性质特别恶劣，金额特别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负隅顽抗。说这话的时候，保卫科的副主任，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指着头上的纱布控诉，说他的脑袋都被开瓢了，他代表厂方要求看守所对案犯严加管教，进而又说有关领导会亲自过问这事儿。杜湘东顶了他一句， 你是说我们平时管得不严呢？ 那倒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格外的。 进来都一样，人我领走了。 接着杜湘东喝令俩犯人从墙根站起来，跟他去照相剃头换衣服。 一套程序走完，已经快到饭点了，杜湘东又领着他们前往监舍正式收监。直到这时，他都没有认真看过这俩人，这其实也不是他的习惯，而是因为他今天心情恶劣，不想看任何人。他只是得到了一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这俩犯人都很年轻，甚至比自己还年轻。监舍里的那条走廊阴暗幽深，一个人走四处都是回声，人一多就像成群的牛马在倒蹄子。此外还有犯人手铐哗啦哗啦的响动，这就让杜湘东心里更加操乱。偏在这个时候又出了状况，当杜湘东来到监舍门前，正要伸手摸钥匙，身后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鸣。 我不该在这儿啊！ 杜湘东回头一看，俩犯人当中比较矮比较瘦的那个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了脸，其中一只手还包着厚厚的纱布，他呜呜地哭着。另一个壮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两个人在灯下投出了一长一短的影子。杜湘东就是在这个时候情绪失控的，你不该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吗？他跨过去揪着那个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后脖领子，把他拽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认命吧你。这是杜湘东从警以来第一次打犯人。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在那个年代，犯罪人员或者被怀疑犯罪的人员挨两下揍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别说看守所了，就是在街道的联防办公室，晚上都能听到鬼哭狼嚎。用老吴的话说，进来的人本来就记吃不记打，要是再不受点皮肉之苦，真会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们了。工作三年，杜湘东也不是个新手了，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刺儿头和滚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吴的说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没有破这个戒，是因为总觉得一码归一码，账得算清楚，哪怕是个死刑犯，该承受的也是一颗子弹，而不是一顿拳脚。让杜湘东心里硌得慌的是这一个耳光之后这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着眼呆呆地看着杜湘东。在40瓦灯泡底下，杜湘东第一次看清了那个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一样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还沾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一样的动物。这犯人嘴一憋一憋的还在哭，但是又因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压抑着哭。这副样子哪像个盗窃犯呢，简直像是一个偶尔犯了错的三好学生。这个时候，这娃娃脸的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 妈妈， 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的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怂的犯人，都到这个份上了，叫妈能帮上你吗？知道叫妈早干嘛去了。杜湘东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但是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边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用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还很大，杜湘东一挣竟然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也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嘛？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个犯人的肩膀，一拧身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地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的胸口，逼视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说道，管教是你动的？那个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地说， 政府要揍我，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的好像看出杜湘东现在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是继续瞪着胯下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两个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料啊？对于特别不服管教， 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17、18间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要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出，那是20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这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手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在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当天晚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一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理论，但是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自己的笑话是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他耗费了2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常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娃娃脸的犯人叫姚彬彬，前一个彬是文武彬，后一个彬是彬彬有礼的彬。另外一个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彬彬比许文革小2岁，两个人一个21，一个23，都是一家机械厂的轻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彬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的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彬彬分在了锻模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这两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赚外快，被厂里发现之后还挨过处分。这一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的时候，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经把机器从车里拆卸出来，遭到抓捕的时候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把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个年头，轻工沦为阶下囚的事情可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是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 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独向东，你未婚妻找你。当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而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面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他又是一个有点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地奔了出去。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边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了一声，然后两个人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的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步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杜湘东说，嗯。有信儿没有啊？没批。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他只问，那咱们怎么办啊？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的一紧。过了几秒钟，杜湘东才说，我哪知道怎么办啊。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两人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他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来看的确是有点像急用小百合的。现在急用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菜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摇枕巾。杜湘东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了。杜湘东只好样样地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两个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么一感慨，杜湘东无端又想起来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是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然而姚彬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进来的时候该一路喊冤呢？或者他们压根就是愚昧，缺乏起码的法治观念？就像以前进来过一个山炮，买了个老婆， 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一根铁钉，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警察上门解救的时候，他还出示收据，声称真不是偷来的。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卷宗上写着姚彬彬还参加过高考呢。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络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杜湘东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56度红星二锅头，是老吴摆在那儿的。只要所长不来检查，老吴就会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站起来，蹭到窗边打开酒瓶，连颗花生米也不就，滋溜一口，滋溜又一口。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当中，并且为此对老吴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他却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于是杜湘东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吴，起身抄起了淡绿色酒瓶，滋溜一口，滋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就算是百米跑进12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是不顶用的。五六口下去，杜湘东就晕头转向的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的像一条绷紧的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茶间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已经晚了。刚进走廊，杜湘东就听见出事儿了。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姚彬彬和许文革在里面吃了些苦头，杜湘东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对两人另眼相看，随后这两个人自告奋勇修理机床，再次给大家露了一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